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说到中国传统的打击乐器鼓，大家都很熟悉啊，圆筒形的，有两面儿。在京西有一种鼓非常有特点，它的外形呢有点像团扇，有点像蒲扇，但是它只有一面是单面鼓，它叫太平鼓。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该有太平安乐的意思。这个太平鼓来自民间，但是却走出了国门，登上了大雅之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京西太平鼓，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一位是我们这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大家听着比较激动啊，今天我觉得今天因为有高老师在，所以我这边特别激动。大家好，我是小强。 小强是刚打了一段太平鼓啊，心神还有点不宁。刚才说见到高老师非常的紧张啊。那另一位嘉宾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西太平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高宏伟老师，欢迎高老师。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说说京西太平鼓的前世今生，包括谁在打，在哪儿打啊，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走进这个传统的乐器，这个舞蹈。那节目的上下时段呢，要给大家出一道题目，您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今天上半时段的奖品是由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门票两张，演出的时间是2月10号和11号，地点是人民大会堂。购票呢可以咨询各大票务网站，我们提供的票面价单价是高于380块钱每张的啊。这个音乐会也是在灯光音响上都下足了功夫，既有传统的曲目，还有创新的曲目。那今天上半时段，如果听众朋友答对了，答得特别好的话，我们将送出这个音乐会的演出票两张，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太平鼓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鼓，它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先来听一听啊。其实从这个鼓声我们听出来，它是单面鼓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它其实没有腔体的那个共鸣，是单面的，是吧？ 对，这是单面的羊皮鼓。 单面的羊皮鼓，而且我们感觉到啊，这个舞者在跳的时候还嘿一嘿，这样在喊哈。 它等于是边舞边跳，边舞边打。 这个太平鼓是边舞边打，自己来伴奏。 哦，自己来伴奏。 对。 哦， 就等于这些鼓点虽然听着好像很多人在打，但是其实都是现场在打，并不是说我事先录音啊怎么样这种。 不是，这个民间舞蹈呢，我们这个太平鼓它是自己伴奏自己舞。 哦，但是我看视频的时候发现高老师像个总教头，或者说像个指挥一样啊，在旁边您也拿一个鼓在指挥那些舞者啊，这舞者大多数都是女性在那儿跳，是吧？ 对， 嗯， 到后来高老师就加入进去了。 对，那咱们说说这个鼓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你说太平鼓可能他都看过，但是他对不上号，咱们的鼓是什么样子的？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小插曲啊，我经常出去外面演出，有很多的人，包括我们的好多摄像的人过来问我，师傅您拿这个扇子什么扇子呀， 您的扇子沉不沉啊？ 哎，您这个能借我扇一下吗？哎呀，我说这个东西是太平鼓，所以这个在人的认知度上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就是因为现在高老师就带着太平鼓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和我们传统想象的那种鼓是不一样的，它就平放在我们直播间的桌子上，平平的，你把它立起来其实就是一大扇子啊，它的直它的直径能有四五十厘米， 对，四五厘米， 您敲两下我们听听。哎呦啊，大家听见了啊，除了这个鼓声还听到了如鸣配环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哗楞哗楞在响呢？ 对，这个太平鼓下边有个鼓柄，鼓柄里面有鼓环，这环起到也是伴奏的作用，在我们不打鼓的时候我们用抖动让这环来响，起到一个伴奏作用， 就交相辉映， 对 啊，两种声音， 它等于这个鼓声跟这个环它有一个也有一个层次了，等于是。 对，我们中间不敲鼓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环的声音来给它填充上去， 就是不会断的 啊，对对对， 要不就是鼓声，要不就这环的声音， 对， 相机啊，撞击的声音。 因为我们演员在不停的在跳舞， 嗯， 如果中间我们不敲鼓了，那就没有鼓点了，或者是没有曲子了，它是舞是不能完成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这鼓环一颤呢，就如同我们在有那个曲子。 这声音非常非常好听哈、我们看好像就是铁环，但是在高老师的手中他突然间有了韵律和节奏。 对，我这一晃就出音乐了。 这还是高老师一个人手里的鼓，你想想如果是很多人在一起跳的话，那是非常有气势的。 对、这个太平鼓是一个群舞表演、人越多阵势越好。 它经常出现在什么场合？ 这个太平鼓呢，在解放前啊，基本都是田间地头打太平鼓，就是在农闲期间，裹足的小脚老太太，在农闲的时间，几个老太太，你们家在这块种地，他们家在这块种地，哎，在种地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当时他们不会去带着太平鼓去， 对， 他们都每个人都要带个扇子，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有那个八节扇、 大蒲扇， 大蒲扇。拿着这扇子，他要扇子乘凉嘛，然后从那个树上撅下一根树杈，拿这个当鼓槌，他们就在那田间地头就扭起来 了，就就地取材了， 就地取材。 嗯，所以说现在高老师手里的扇子，手里的扇子，手里的鼓啊，我要告诉您，高老师手里的那鼓啥样，你就想想那大蒲扇，就大概的形制，当然它比蒲扇漂亮多了，上面绘制的是牡丹哈， 对， 啊还有花蕊， 牡丹， 嗯，底下是一个。这个鼓柄哈， 对，鼓柄 上面有那个铁环， 铁环 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声音也像高老师刚才敲出来的啊，非常的铿锵嘹亮啊。而且 我就想说，咱们这个鼓啊，其实高老师刚好舞起来，好像感觉很从容、很自如。 嗯， 其实这个鼓还是挺重的。 对，到底有多重呢？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就是太平鼓，京西太平鼓它大概有多重？一会儿我们放一段录音，在录音中你会或许会找到蛛丝马迹。我们有三个选项 ，A。3-4斤 ，B 5-6斤 ，C 10来斤，最后一个20来斤。你选择一个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啊，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节目的上半时段，谁答对了这道题，答得又快又好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音乐票啊！这个演出时间是2月10号和11号，地点是人民大会堂。购票可以咨询各大票务网站。我们提供的票呢，这两张票呢，单价是高于380块钱每张的。来吧，咱们来听一段录音啊，这里面说到了鼓的重量，大家可以听一听。 把我们上节课的鼓点复习一下啊，两遍小山鼓，5-6-7-8。 现在是在宣武少年宫京西太平鼓社团活动的现场，您听到这阵阵的鼓声啊，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这个京西太平鼓带来的震撼。这个主讲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高宏伟先生。他呢，在这里传授这个京西太平鼓呢，已经两年的时间了。 我通过跟孩子们打交道以后，我对太平鼓感觉更深了。我没给孩子们系统上课的时候，我基本教的都是成人，我老觉得二三年级孩子学这个不行。我通过这个一上这个这儿来以后呢，我觉得这孩子如果他要喜欢这些东西，他学的特快。 宣武少年宫呢，为这个京西太平鼓的社团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明亮的专业舞蹈教室，专人负责教学维护，还有在资金上有很多的支持。现在呢，在我身边的是这个宣武少年宫的主任杨秀玲女士。 太平鼓社团呢，应该是从2015年我们开始着手建立的。最开始的时候呢，孩子只有30多人，然后现在已经发展到了80人，有 AB 两个团。一般的来讲，我们每学期会有3、4年级的孩子，就是社团的孩子，每一次呢是30，然后呢这里边有一个穿插，所以一年来讲呢，两个学校应该牵扯到是200多人。 在少年宫能感受到孩子们认真学习太平鼓的这个场面，确实是非常的感觉很高兴。跳舞的孩子好多都已经是满头大汗了哈，然后还在聚精会神的跳着舞着打着这个鼓。这个小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呀？ 我是陶然亭小学5年级的鄂佳宇。 我是陶然亭小学6年级的张安泽。学完太平鼓，我发现太平鼓它不仅能锻炼身体，然后还能传承中华文化，还学到了坚持不懈的精神。因为我们好多就拿鼓的人特别重，之后呢现在就不觉得重了。 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说太平鼓一般意义上成人使用的太平鼓它大概是多重啊？我们看看大家的选项，很多人答20来斤啊，有答6、7斤的，有答7、8斤的啊。我现在看到的只有两个同学答对了，我们现在让高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啊。我们现在成人用的这太平鼓啊，基本上在3、4斤。 哦，3、4斤哈。 所以刚才那个小同学也说了，他说 如果太重了的话，我们表演是不行的。 哦， 因为这个太平鼓一直要在缠着你的身上到处乱窜，你要还要敲的，还要耍起来，还要抡起来。 嗯， 所以太重了以后，我们演员一会儿就没有体力了。 哦，所以不能太重。 哎，不能太重。 刚才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这个鼓怎么会缠在舞者的身上呢？ 太平鼓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无鼓，鼓缠人。 嗯， 这个鼓在我左手里面拿着，我右手是拿着鼓槌，在敲鼓的同时，我要用左手把鼓抡起来，在身体的四周要抡起来。 嗯， 哎，包括缠头。 哦， 哎，所有动作都有。 因为咱们的鼓是单面鼓嘛，它是可以一个面的这个形态在身体上贴着走的。 对对对，你像我们这个大山鼓， 嗯， 我这鼓从上面往下一拉，直接要贴着的裤缝， 哦， 我这裤子缝，然后到最后胳膊抡到没有劲儿以后，反过来从头上过来。 所以这种舞蹈它其实大开大合的， 这个动作特别大，特别大的。 对， 所以重量沉了肯定是不行的。 刚才高老师说这概念叫大山鼓， 嗯， 什么叫大山鼓？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大山鼓呢，这个大字一提，那就肯定它的动作呀，包括它的这个幅度啊，都是很大的。 嗯， 哎，我们的太平鼓里面有小山鼓，我刚才说的这个大山鼓，这大山鼓呢，也就是我现在打的算最好，传承我父亲传下来最好的一个鼓。 嗯， 那小山鼓呢是吗？ 小山鼓的动作就相对于小巧、轻盈、妩媚，都是女孩子做的最好。 对，其实刚才介绍这个太平鼓的历史的时候啊，您说到一个人群，过去都是小脚老太太在跳这个舞，我们听众就不太明白，小脚老太太她能跳得起来吗？ 这个当时因为我没有亲历过，就是解放前我奶奶他们打太平鼓， 嗯， 但是呢，我看过视频，他们小脚老太太拿着这鼓走起来路，他们不跳，我感觉都在跳一样，因为他们脚下是没有重心的， 对， 他站不住， 就一直在扭，一直在晃， 一直在晃悠， 就是摇摇欲坠。 哎呀，所以特别特别的美， 现在这种找我估计是不好找了， 嗯， 除非脚特别特别小，估计但估计 那也不行， 脚特别小他也有重心， 不是缠足的，跟我们这个大平的是完全不会一样的， 他等于没有，确实没有重心 啊，对， 要摔倒又不摔倒，这 对他主要以后脚跟着地， 哦， 裹足的缠足的都是后脚跟着地，因为前面他裹他是缠的，如果前脚稍微要重力了， 我还以为是脚尖着地呢， 会很疼的， 哦， 会很疼的， 哦， 所以他都是用后脚着地，所以走起路来以后，你感觉他走路时候就像在跳舞， 就百合 婀娜啊，妩媚， 对的。 所以说，别说再拿一扇子再跳舞了哈，这种景象只能您自己脑补一下了。嗯， 对，因为我这只能就在这个录像，老人们留下录像里边来看。 哦，其实您刚才和我们交流的时候也说到了哈，就女孩子跳这种舞呢，其实好像出不来男人跳这个舞的这种范儿。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女孩子跳呢，一般的她都是跳的比较温柔。 嗯， 啊。现在我们原来都是田间地头打的，现在我们把它已经搬上舞台了，那么现在我们的演员的素质包括年龄都在提高， 嗯， 现在我们都是基本的20多岁的， 嗯， 小女生啊，让我们说就是小女生，她们跳起来的动作肯定是特别的轻盈， 嗯， 哎， 就萌萌哒讨喜的， 哎，对对对， 嗯， 我们男士跳起来非常的刚劲有力， 嗯， 所以你看了我的视频以后，你感觉啊，高老师您怎么跳的那么吸人的眼球啊？因为我们跳的特别刚劲有力。 这个我可以作证 啊，因为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段高老师和三个年过半百的男性啊在一起跳这个舞，我没有想到他们四个一跳的时候， 啊， 就大叔，四个大叔跳的特别棒。 这个证明你的眼力很好， 就一下那感觉就出来了。 这四个人呢，我们在一起已经打太平鼓打了40年了 啊， 40年在一起磨合，你想想我们磨合的这个默契程度， 那 可想而知吧。 那等于像那些小年轻的那个小女孩，20多岁，那再怎么打也没有您的经验丰富。 对，太平鼓呢，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是有难度的。 对，就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对， 确实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看着在底下看着啊，他这就一个扇子敲两下一扭，真正让你来打起来。是很难的，因为你又要伴奏又要动， 嗯， 又要跳，哪项缺一不可， 对，它是一个综合的。 对， 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说，你下你让高老师再敲两下，太好听了，咱让高老师再舞一段啊，就大家看不见高老师舞起来的感觉，然后我们说说太平鼓的历史。 大家敲一个太平鼓里边刚才小强老师说那个大山鼓点啊。 哦，好好好， 鼓点， 嗯，这段应该录下来啊，好， 打啦打啦打啦打啦，这个就是光练这一个打啦打啦也，这四下也是很难的， 就得练一阵子了。 哎，你刚才注意到了吗，米夏？ 啊， 我这个打的时候，这鼓的这个鼓槌的弹性，啊，我正好呢，在这期间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我用的这个鼓槌， 嗯， 是什么做成的？ 哦， 这个鼓槌是藤子棍的， 啊， 藤子棍， 这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里边有那个胆子。当时做胆子基本都是用藤子棍来当那个胆子，那个， 中间的那个轴， 对， 啊， 对对，这个瓣， 嗯， 它是有弹性的， 嗯嗯嗯， 啊，我们现在很多不知道这个的人，他就拿一个竹棍当了， 嗯， 他不会有这弹性的， 这挨过打的都知道有弹性， 有弹性 啊， 所以我们这个太平鼓这个鼓槌是用藤子棍儿做的。 对，其实我们本， 这个，挺好一个问题， 我们本来想出一道题 啊，就是太平鼓打敲太平鼓，我们知道就是说什么响鼓不用重锤啊，我们想的那都是鼓槌的前端嘛，蹦蹦蹦敲，但太平鼓舞起来还真不是，它是用这个整个鼓槌的中间部分来敲这个鼓的。 刚才你看明白了，那你学得很快啊， 要么您收了。 这个太平鼓啊，一般的我们其他的鼓敲都用鼓的槌的前面敲， 对， 全部敲接触鼓， 对， 我们这个太平鼓呢，你看现在我这手在这儿，它基本上用这鼓的前边的2/3到3/4， 就整个是用棍儿平行的下去， 平行的来跟鼓面接触， 嗯， 出现的是这样的， 对， 如果我们用这个鼓槌的头打是这种声音， 嗯，你看， 哦， 它有共鸣的，当 然， 空了， 如果我们20多个人演员同时这样，你听着效果好吗？我一个人发出的声音，你看， 哦， 这种 用鼓的鼓槌的整体跟鼓面接触， 对， 声音是正确的。 它其实更铿锵哈。 对， 嗯，那说到这个太平鼓啊，您刚才说到了自己的父辈，说到了自己的奶奶，其实我们想更往前倒一下，这太平鼓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 那这个太平鼓呢，是我们在2005年申办非遗的时候啊，跟好多专家在一起进行这个太平鼓挖掘整理的时候，我听专家们说，他们也是只是在以前的历史考证，太平鼓应该在唐朝武则天的年代就有太平鼓了， 至少1000多年了。 当时打太平鼓的全部都是宫女。 哦。就是还是女性一开始 啊，而且呢，我看到书里面还有宫女们手持太平鼓在那儿，他们我看的不是跳，是在走，跟我们现在这个模特步一样，拿着这个。 你想宫廷的嘛，他就相对要端庄 啊，对对对， 是吧？他没有那么民间，就是那么大开大合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其实有一本书哈、啊，叫《燕京金鼓所闻录》。这本书里边就有了一个类似刚才像高老师说这种传说，就是在武则天时期是一个宫女在打这个鼓、 嗯、 然后好像他们说在一个有唐朝的墓穴里边出土了也类似这样的一个鼓，很跟现在这个太平鼓很像很像，也是单鼓。 哦 嗯, 嗯，好，其实关于这个太平鼓啊，它的历史，比如说它为什么没有在我们城区流行，后来去了郊区，这都是有故事有原因的。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要和您聊一聊啊，而且我们听众对您这太平鼓特别的感兴趣，冰心 DBX 就说了，高老师，那春节期间有太平鼓的展演吗？我们想看看去。 这个太平鼓展演我们春节期间应该是最忙的。 嗯。 在80年代，就是85年那会儿，我们北京开始了这个龙潭庙会，我们是每年必须参加的。 今年还有吗？ 近期呢，我们因为老师在春节期间有出国演出的任务、 哦、 所以这个庙会呢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不参加了、 哦、 因为老师政府的我们要去宣传。 好，走出国门的太平鼓啊，有什么样的前世今生，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在太平鼓铿锵有力的这个声音中，我们一会儿见。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采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 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要和大家说说京西太平鼓，介绍一下直播间的二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西太平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高宏伟老师，欢迎高老师。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说成人使用的京西太平鼓它大概是多重啊，有一位听众在19:16就发来了答案，第一个发来的啊，恭喜这位朋友健康是福，李宝林先生获得了我们节目提供的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门票两张。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题留给大家啊，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两张。那说到下半段的问题，咱们先把题抛出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京西太平鼓，我们又说到了它的前世今生，我们想问问啊，最开始高老师的奶奶那一辈儿，他们使的太平鼓这个鼓面是啥材质的？有三个选项， A 羊皮的， B 布的， C 纸的，一共三个选项，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木偶剧院的门票两张。我们继续聊京西太平鼓啊，刚才说它在唐代其实就有了，最开始是宫女儿很端庄的啊那么个跳法，后来可能是由宫廷到民间啊，田间地头这个妇女们也跳了，然后跳着跳着就纵横捭阖大开大合的那种跳法啊。听说这个京西太平鼓这个跳成对跳，就俩人对着来， 对， 而且跳的时候不能你看你的我看我的，跟一体育品牌似的背靠背不行啊，这俩人必须得互相看着，眼睛里带钩，您讲讲这个 传情啊， 眉目传情，这容易出事儿吧啊， 这个出不了，我们现在都是男的和女男的打， 是吧， 会出问题的 哦。他为什么讲究就是俩人要眼神要有交流呢？ 因为这个太平鼓呢，当时他们在田间地头打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逗趣儿，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种比赛的感觉。 哦， 就是我跳的比你好，我跳的比你高，哎，我追鼓追的把你追的你跑不动了。 哦， 有一种比赛的， 就俩人飙着劲儿。 对， 你比我跳的好，别扯了，我比你跳的更好。 所以呢，眼睛一直要盯着对方的眼睛。 其实这个跳舞哈， 其实这个气势， 谁都不敢眨眼啊，一直盯着。 其实这个跳舞都这样，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学的霹雳舞，也是两个人斗舞嘛，全是这种斗的感觉。一斗的话特别有意思了。 哦， 而且这太平舞呢，基本上我们都是成双成对的来一起切磋。一起 啊，就是两个人，其实他中间我看也有换位 啊，对， 比如说一开始我和高老师跳，后来我跟小强跳了， 对，这只是一个队形的变化而已，但是总是有一个对手， 一定是两个人， 就是我这眼睛我对手换了，但是我这眼睛一定还是瞄着的， 对， 不是瞄着，是瞪着， 这一定要，你老是有一种想法，我一定要跳过他， 哦， 我一定要跳得比他高， 哦， 这样呢，大家都是这种想法以后呢，跳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喜庆，越跳越高，越跳越好。 您知道 这个太平鼓它有一个叫、叫太平盛世、国泰民安这种寓意在里边， 对， 说俩人跳高兴嘛，这种那个心情的那种愉悦就表达出来了。 哎，对，但是说两个人在斗，也没有真的说要打架那个样，他只是一个高兴嘛。 范照俩人 这边，今天我身体不太舒服了，我追坐跟你坐的时候，可能我下风了，明天可能我就跳的比你就好了。 对，比娱乐项目嘛， 这是一个娱乐项目。 跳跳俩人打起来了，那不叫舞蹈是吗？那叫打架啊！ 对，自娱自乐。但是你说自娱自乐一般都是自己来玩，但是太平鼓呢是两个人来做， 就有对手，有互动的， 这样呢能互相提高。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最早的这个太平鼓啊，它源于唐朝，但是再往后一点，其实它就跟清朝有关系了。 对对对， 我们知道清朝起源于白山黑水啊，那个地方有一个原来的宗教啊，我们现在叫萨满文化，其实它和它的渊源是有共同之处的。 其实我也查了一些史料哈，就是史料里边就记载说，其实在东北就有类似这样的单鼓的这种流传，特别是到了这个康熙年间，在北京慢慢就从这个白山黑水嘛，从东北就引进到北京来了。 嗯， 然后北京呢，当时呢，有很多的书籍就记载这个太平鼓，比如像那个有一本书叫《百戏竹之词》， 嗯， 这里边就专门有太平鼓这么一则，这诗是这么说的，说叫。居立画纸黑连环，春鼓声中不夜天。 嗯， 怪道登阶帐农乐，歌声已是太平年。他还解释这太平鼓啊，就是圆的，然后上面附着高丽纸啊。呀，我是把答案说出来了。 没有，这鼓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他不知道。 对对， 你没说答案，继续说。 来，我抚平一下你的伤口，继续说吧啊。 然后呢，他后来呢，就是到了再往下，等于是到了道光年间，在北京就不能再跳了。为什么？ 对，您得说说为啥不让跳呢？这么好一丰收喜悦雀跃的舞蹈，咋不让跳了呢？ 因为这个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哦， 是什么呢？是当年，因为刚才高老师也说了，这个太平鼓跳的时候是两个人对着跳，还要眼神勾着，结果呢，就因为在北京举办这种太平鼓聚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侮辱妇女的事件。 就是臭小子没干好事儿， 对，有很多这个确实是这个不法分子，我现在说就这个 混入了太平鼓舞者的队伍， 对，然后侮辱妇女，结果当时这个查了很多人，并有很多严重的被砍头示众。 哦哟，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这个就是发出了这种禁令，在北京市内就禁止跳太平鼓了。 哦，其实任何一种形式都讲究一个尺度的拿捏哈。美是啥？美是有意味的形式，那个尺度你拿捏好了，它就是艺术；你拿捏不好，你看成为调戏妇女了。 这个小强老师说这个事儿，我是还头一次听说。 哎呦， 我真是头一次听说。因为我也看过很多这个关于太平鼓的书。 嗯， 啊，我掌握的就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太平鼓在咱们北京盛行。 嗯，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 在北京很盛行。 因为道光就不让那个。 哎，然后后来就是到我们那个门头沟更为流传了。 因为我说这故事出的那个《清白类钞》， 《 清白类钞》这本书 其实也是 有很多的北京人， 有史即可依的， 这不能平白无故的说的。 对对 对，小强不是那样的人。其实我看太平鼓啊，我有什么感觉呢？我最初的感觉啊，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词，你我乍一滴了出来，你会觉得不雅。但是有一首歌大家肯定知道，你看他这个舞，他和萨满其实有点关系 和东北有点关系。有一首歌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它是 具有浓郁东北二人转风格的这样一首歌曲。你知道浪是什么感觉吗？就是我看这个高老师跳舞的时候啊，就四个男人在跳的时候那种风采，那种飞扬跳打，沉浸其中，然后陶醉忘情的那种感觉，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就这次我们找到别的词来形容他啊、嗯。 我们这个四个人打起来是、嗯、这种感觉确实有点那个跟扭大烟个那个就哎呀， 然后还带着那个劲儿，还带着那个劲儿在里头， 这是身在其中，就喜悦的感觉，就是真在身在其中、嗯、 对，浑身都在动啊， 对，就那种俯仰那种扭动啊， 前仰后合 对， 前是吧， 并且我觉得这高老师这腰肢啊，能这么说吗，腰肢特别灵活， 谁说高老师没腰啊我们刚才有个编辑啊就特别直，然后说高老师您看您都40年太平鼓打这么多年，您怎么还这么胖啊，天，多听着多扎心呢，高老师。 这个我不扎心 啊、 嗯。前几年我在做中央电视台这个我要上春晚，跟董卿老师做节目时候、 嗯， 他在我没跟我问其他问题的时候，直接就说一个：“哎呀，您这么胖也能跳太平鼓啊？”啊，当时我很尴尬、嗯。可是这个太平鼓呢，不是不锻炼身体。 嗯， 我们这太平鼓只要是你跳下来3-5分钟。衣服就会湿透的， 对，因为刚才我们也拿起这个鼓、 哎、对， 试了两下，非常沉的感觉、 哎、你说我的汗每天不定出多少身汗， 嗯， 但是他就不瘦， 高老师多亏您跳太平鼓了是吧， 对，如果我不跳现在没准我300斤了 就高老师特别的灵活啊，身体协调特别好，大家有机会在网上去查一下高老师跳太平鼓的那个感觉啊，那不是一般的风范。 其实咱们说到太平鼓传承哈、 嗯、 咱们刚才也没有还没有说、 嗯、 后来到高老师这个他跳太平鼓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当年就刚高老师也说了，最早时候是在这个龙潭庙会， 嗯， 那个时候可是没有现在什么非遗啊什么都没有呢，很早很早那时候、 嗯、 说起这个我说几句，我是从10岁开始跟着父亲啊学习太平鼓，当时父亲呢是在我们门头沟区呢组织一个太平鼓的表演队， 嗯， 当时我很小，就是他每次去晚上去授课的时候都带上我，我就在每天跟他去的时候对太平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哦、 然后呢这个我也让他教我，但是我感觉就是我在看他教课的时候我领略了很多的这个动作、 哦、 我慢慢的我就找了几个我的小伙伴跟我爸一块儿学起来了，学了以后呢当时我们干什么呀，我们就在村里面在每年过节的时候给村民们表演太平鼓， 对，正好是过年的时候， 哎，对，这个太平鼓就本身就是喜庆嘛，庆祝丰收嘛，太平盛世，国泰民安、 嗯、 所以我们跳起来呢就是给村民们跳，当时在80年的时候电视机是很奢侈的东西啊，谁家也没有， 嗯， 我们的娱乐设施有什么呀， 就娱乐比较匮乏， 哎呀，那会儿就是扇扇拍子弹弹球， 嗯， 也就是这样了吧，哎，打击 说是在门头沟还是这事， 丰富了我们这个业余生活这事， 哦， 平时呢我们晚上也可以在一起几个人跟我爸一块儿来打打太平鼓， 嗯， 又健身又锻炼身体，而且呢还能提高自己这个文化素养， 哦， 对对 对， 对， 可以说哎耳濡目染接触这鼓都有40年的时间了， 40年 了，嗯， 并且我觉得高老师最、嗯、最了不起就是什么呢，当年第一次评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时候， 嗯， 高老师只有38岁， 这不、 这个、 这是什么概念，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 这个呢、这个国京西太平鼓呢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嗯、 我呢也就成了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嗯， 当时这个批下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资料，我看了一下，这里边您要说我是最小的一个呢不是，好像外省有一个比我小2岁的一个传承人、 哦、 北京您是 啊，北京我肯定是最小的， 对，38岁、 啊、因为我们这批当时跟的是京剧名家嘛，梅葆玖老师啊，什么李世济老师啊、 嗯、 我们是一批的，包括赵本山， 第一批好像只有13个吧还是多少个，很少很少、 这个太平鼓是民间舞蹈类的，所以我们当时批国家非遗传承人的时候呢，为什么分批次来做，是因为按照他这个项目类别来做的，第一批可能是医药类的或者是技艺类的、 哦、 然后第二批是舞蹈类的还有其他类的，是、 嗯、 是按这个体系来的， 嗯， 我看到舞蹈类您是第一个， 对，我是民间舞蹈类的排第一个的，但不是说因为我 年轻啊，或者我怎么着，是正好赶上民间舞蹈类，正好这是北京的 哦， 赶上一个第一个。 我们听众说，我曾在龙潭湖庙会上看过太平鼓的表演，表演性非常强，很好看啊。您刚才在讲述自己学习太平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您说一开始您就是旁边站着啊，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参与者啊。您说就是爸爸在教他们的时候有很多细节感染了我，啥细节？就是能让一半大小的说我不弹球去了，我就跳舞去了。嗯， 因为在我父亲教他们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这个太平鼓它能舞出美来。 哦， 因为当时我爸教了有8个男生。 嗯，哦，对，还那时候真的教男孩了。 因为从我父亲这儿开始呢，就是男生打太平鼓了嘛，就是男的演员来参与太平鼓了。 从父亲那边开始才有男生。 哎，对对，因为我奶他们那辈儿的都是小脚老太太嘛。 啊， 哎，我父亲呢是比较喜欢文艺的。 哦， 当时也是喜欢京剧，差点就让梅先生给收了徒。当时， 嗯嗯， 我父亲很喜欢文艺的啊。 嗯， 他就是跟着我奶奶呢，也是不是说专门的学，他也是看，然后让我奶奶指点指点呢，他就把这个学过来了。学过来以后呢，在解放以后呢，他自己做了点创新。 哦， 就这大山鼓这个前俯后仰的这个，我父亲自己啊跳的越跳越美，越跳越美。所以我那会儿看完这以后，我说我一定要给他学过来。当时没有什么想着我要去传承工作。 嗯， 就是喜欢 啊，就是一个喜欢， 这不是最宝贵的一个原因吗？ 啊，对， 嗯，没有任何其他的色彩。 哎，这样呢，我们就一直把这个太平鼓呢，就跟着我父亲从村里边一下把这舞台搬到了龙潭湖，搬到了地坛，包括其他的。1990年呢，我们的北京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们都上了。 嗯， 其实我觉得您是轻描淡写，就一说那么多。我知道您其实第一次坐在龙潭庙会那时候，您说其实很苦的。那时候从门头沟到北京到龙潭湖，这个距离好像至少得2个小时的车程。 哎，当时路不好，这是第一个。当时交通工具也是很不好解决的。当时我父亲从厂里面呢，跟厂长申请了，就给了我们一个3轮的小货车。 嗯， 货车是带棚子的，我们这个20个演员将近啊。连带着道具就坐那个车，那不甭说暖气了，不透风就好了。我们早起4点多钟5点，每年的初一，大年初一，你们还都在梦乡的时候，我们就出发了。 嗯， 出发了6点多就要提前，因为你要提前演员要到场，我们到那就要备场，而且呢，最多给你搭个棚子，换换衣服，是没有取暖设备的。 嗯， 春节的时候最冷。 哎，对对对。我们是准备好了迎接我们新年的第一批游人，然后9点钟开始表演完，我们演员为了暖和，只能在沿着龙潭湖公园到处溜达， 到处溜达。 实际为什么要溜达呢？是溜达它就不冷了。 哦，非常不容易啊。 哎，太不容易了。 对，其实所有光鲜亮丽的呈现背后都有辛苦的付出，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面啊。好在现在这么多人都喜欢太平鼓，尤其是孩子们也来学习太平鼓，这是让人非常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说高老师奶奶那一辈儿啊，那些传统的舞者他们用的太平鼓这鼓面是啥材质的啊？这个 A 是羊皮的， B 是布的，C 是纸的。那在下面这段录音中就有正确答案，大家看看谁答对了啊。 太平鼓从我父亲那个教我的时候，那个鼓呢基本上都是纸的，那叫牛皮纸，后来就发展成用布来糊鼓，布就是我们现在盖被子的白被帘儿。哎，这样呢就比那纸呢又要结实一点。到后来80几年开始，我们去表演的时候，那会儿北京就有卖这个羊皮鼓了。因为我们农村即便有羊，咱们也没法弄那个羊皮，没有这个手艺，所以我们就从前门那个大栅栏乐器店买了10个鼓。当时的鼓是30块钱一个造价，这是应该在1983-84年左右。从那会儿开始，我们就有了这个羊皮鼓了。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这个答案已经揭晓了啊，就最早用的鼓竟然是纸面的，这是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啊，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匮乏。 那会儿你想想解放前哪找羊脾气啊， 嗯， 那时候吃寒都， 哎，这个 羊都少， 这一般的人找都费劲啊， 嗯， 这个专门是那种叫牛皮纸，它很厚， 嗯， 很厚的， 但是也容易打得破。 这个、看你的做工工艺了。 对，还有就是这舞者本身的技巧。 手法要好， 嗯， 对， 就不容易坏。 嗯，所以我们要恭喜第一位答对的听众朋友啊，中年人他答对了，也发上来电话。更多的朋友答的还是羊皮啊，当然有后来。我们这小墙漏底之后有改的，改成纸的啊。正确答案其实就是纸的啊。那我们知道高老师是京西太平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啊，就国家级的传承人。那太平鼓从田间地头登上了大雅之堂，又走出了国门。您现在做的工作怎么把它传承下去？我知道您好像把周围的人都培养成这个喜欢太平鼓的人了。 这个太平鼓呢，现在我是国家级传承人， 嗯， 我这肩子上的担子肯定是很重的。这个项目呢，我要通过我自己呢，还有大家的帮助，很好的把它传承下去。传承的路径很多，但是我现在这近两年呢，我主要是在小学，哎，今年我准备把幼儿园， 哦， 从三岁的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在课间的时候就让他们拿起。比较轻盛的啊，就不是我刚才跟给观众们出题这个三四斤的了， 嗯， 我要给他们做小一点的，哎，让他们来从小就灌输这个非遗的这个， 嗯，知道这是一门传统， 哎，对， 嗯， 我们现在那个各个社区现在逐步的增多， 哦， 社区文化建设呢也在大力的投入，很多社区呢也有这意向，就找到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啊，我来帮助他们去。教他们太平鼓，然后帮他们建立那个表演队儿。 嗯， 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 其实我听到就说那个，像我去那个宣武少年宫，听到您跟我讲说，其实以前您对孩子接触这个太平鼓，其实感觉并不一样。没想到一教之后，哎呦，其实好像有很大惊喜给您。 哎，这个怎么说呢？当时我觉得，因为我就是从十岁开始的嘛，现在我教的孩子也都是十岁，基本上啊， 嗯， 小学的孩子，我这要求都是十岁起步。我给他们孩子教课的第一堂课，我先让他们认识一下太平鼓。 嗯 嗯， 然后让同学们自发举手。刚才你看到老师跳这个太平鼓，你喜欢吗？如果喜欢呢，你可以留下来跟老师这社团继续学习。 嗯， 如果不喜欢呢，你就去报别的社团。因为我当时跟学校 自愿的 啊，我这社团是先经过舞蹈老师，哎，帮助挑一下，然后让孩子们自愿报名。报名以后呢，接触以后，他们看完了，能留下的就证明喜欢太平鼓。 嗯， 我认为如果这个你要是不喜欢太平鼓，我再是国家级传人，我也教不了。 哦， 不是我不能教，是他心没在这儿。 所以喜欢多重要。 对。这个太平鼓我认为就是只要你喜欢上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培养出来。 嗯，就如十岁时的高老师啊，那种喜爱 对 是可以让你一生都珍藏都保有的一个宝贝。 你问我马上就想起我十岁时当时的情景。 哎呀，节目快结束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那个我平时都拉推推子，您要不给我伴个奏，我咱节目结束了。 好， 再打20秒是吧？ 好，太好了， 谢谢。好，在太平鼓声中，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区音会，明天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